如果终有一日，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，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，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，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，炮轰不已，一直坚定坚持。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。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、PayMe、Patreon 转数快缴交。力争公道、公义、公理，哪怕揭丝底里，在间微利，战斗到底，力竭胜势，直到胜利。请支持 My Radio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啱啱个消息咧，就系动新闻今晚，即系星期一拉屎一集，即系个主播啱啱讲完，有缘再会，即系好可惜嘅，即系咁，但系冇计啊，有咩办法咧？你话我听啊，所以我今日。發嗰段好短嘅新聞，《華蘋果日報》會喺禮拜六停刊嗰段新聞，我用嗰條標題就係、是《報政肆虐，萬馬齊喑》，就今日咯。咁當然啦，喺紙媒嚟講，即係我哋睇翻而家即係香港嗰個新聞媒體，即係新聞嗰、那個新聞媒體嘅生態咧。其實97年7月1號開始已經慢慢喺度溫水煮蛙嘅啦，但係嗰陣時好多時咧就係自我檢查，一張報紙由支持民主自由，跟住慢慢變下變下變成咧就開始親政府親建制，咁啊一路去到最後就得翻一兩張報紙咁講嘢嘅啫。明報都仲要裝扮一個客觀中立嘅樣相，係咪？即係你就算查梁容當政嘅時代，係咪？咁佢都因為嗰陣時鄧小平揸 fit， 鄧小平係偶像，佢見完鄧小平之後，成個人變曬，你明唔明？對中國充滿希望，對中國共產黨只係小馬大幫忙，呢、這個就係查梁容。查良用的老豆都是被共产党杀的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没人性的，即是讲一讲。喂，那个杀父仇人来的，屌你老尾，真的啱啱啱啱啱啱我为了国家民族，我屋企虽然我老豆被共产党杀，我都要即是为了国家民族冇计，咁是吧，这些不是屌你读中国旧书读到坏了脑的人，是吧，写武侠小说当然是最叻的，全世界没人叻过他。但是政治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愚蠢的人。我見咗鄧小平，鄧小平話有睇你嘅小説就已經嗨撚到真係，係嘛？咁跟住咪一路啊支持改革開放，啊支持鄧小平，到鄧小知道鄧小平下令屌戒嚴，咁就啊就流淚啦。咁所以我咪寫咗一篇咯，屌你咩你又流淚啊，我哋就流血啦，屌你真係，係嘛？中國人就流血啦，你啲咁嘅幫閒知識分子就流淚啦，係咪？即係中國人歷來都唔會缺少呢一類咁嘅知識分子。光閒是吧，为强权张目，为虎作伥，是吧，一直都不缺乏这些人的，大佬。中国的文化特色就是这样。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与命运就是这样了，是吧。所以曹徐福官当年写了一篇万几字的文章，讲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历史性格与命运，写得好那边东西，是吧，一路有。两三千年一路数落嚟，系咪？佢系一个垂利与入学嘅一个即系关系。垂利就系屌你，我俾啲着数你，系嘛？咁你就入嚟，系嘛？就咁啫嘛。基于现实利害，屌你真系无是非之可言，系咪？去到现代社会，就算民主政治都系嘅，只问立场，不问是非。但系佢有一个好处就系、是，喂，你嗰、那个。权力有任期的嘛，是吧，你个任期到你就要落嚟的嘛，你再去参选，如果人民不支持你，你就冇得继续作恶的嘛。 基本上都是作恶的了，你明白吗？作恶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巩固你的权力，那你要做一些事是有利巩固权力，就不是有利人民的利益的，是吧？很多民主国家都是这样，所以民主有民主的弱点，是吧？但即使民主有很多弱点，有很多缺点都好，它总是比你极权统治或者这个专权统治是优胜的，至少人民可以决定政治嘛，是吧？那你决定错了你就该死咯，是吧？咁所以有啲國家就要用直接民主嚟代替啲間接民主，或者用直接民主嚟補間接民主嘅不足，於是就有公民投票嘅制度，係咪？嗰啲小國寡民嘅地方，咪三四百萬人嘅人口嗰啲，佢下下都全民投票，隨時咪咯，好多地方都係㗎，而家係咪？咁喺美國有啲州，有佢自己州裏邊嘅嘢，佢咪全民投票咯，係咪？同聯邦政府無關嘅，你又管佢唔到嘅 ，OK 係咪？所以知識分子做幫閒，即係等於做幫兇。你呢一班咁嘅人，屌你咩？而家好似你湯家驊又好，陳雲毅又好，係咪？喂，你哋啲讀飽書嘅人嚟㗎啦，法律界專業人士嚟嘅。屌你，你嗰個公義係調撚轉寫嘅，係咪？即係如果你問我，見到《蘋果日報》咁嘅下場。是吧？咁當然，即係對我嚟講，我係估計之內啦。但係我係即係非常之憤怒嘅。屌肥佬禮！如果因為我上次去 ICAC 告佢，屌你話佢違反選舉及舞弊條例咁樣啊，屌你！咁又啊告佢罪名成立，我一定話佢罪有應得嘅。屌你！嗰陣時我都想去告呢個戴耀廷嘅，即係2016個選舉，因為我真係輸咗嘛，係咪？2012年你肥佬禮搞我，寫一篇《自由的分水嶺》，直情係點名我收，話我收共產黨錢，懟冧民主黨，榮華富貴咁，直情咁樣寫嘅，我都告佢唔入嘅喎。嗰陣時真係個政府幫佢喎，屌你怕撚咗佢喎，係咪？嗰陣時告入佢，我係一定話佢罪有應得嘅，係咪？但係嗰次咧，我係贏咗喎，2012年佢懟我唔冧喎，但係2016年佢同戴耀廷懟冧咗我喎，咁我冧咗喎，咁我告佢都告唔入喎，係咪？咁而家佢哋坐緊監喎，屌你！咁我係咪應該拍手掌咧？咁唔係咁啊，一件還一件啊嘛，係咪？嗰陣時我。諗住 ICC， 初初諗住 ICC， 我 ICC 咧就告呢個肥佬禮啊，即係違反選舉及舞弊條例。咁有啲人話：喂，點解唔告埋戴耀廷咧？係嘛？棄王保佑喎，屌你真係啊！咁我算啦，佢係學者嚟噶嘛，咁所以我就冇告佢。不但止冇告佢，有一次我哋唔知去睇咩表演。在藝術中心撞到他，我老婆想走埋去多謝他，多謝你啊大教授，你搞冧咗我老公，唉，而家真係好啦，佢唔使做立法會議員。咁我撳住我老婆，佢千祈唔好，係咪？我都走埋去同阿大教授握手。即係我哋是非黑白咧，我哋分得好清楚。而家呢個係大是大非，係咪？佢死係咪？其他嗰啲新聞界嘅人。咁係咪日日都喺度如臨深淵、如履薄冰、戰戰兢兢咁點做新聞啫？係咪？如果你唔敢去反對個政府，你唔講真話，咁你做嚟托啊？係咪？咁你做記者做嚟做咩？你寫文章寫嚟做咩？係咪？所以我哋除咗哀驚勿喜。之外，是仲要譴責呢一個政權啊嘛，係咪？我梗係唔夠你打啦，屌你老母，你有槍噶嘛，係咪？你有公權力可以隨時拉人去坐監噶嘛？我唔同你硬碰，屌你我口珠不伐都得啩，係咪？喺香港冇辦法口珠不伐，喺第二度口珠不伐都得啩。 許昌潤都咁講啦，大佬係嘛？吾人一日不死啊！屌你老味，我一日未死，一息尚存，都要聲討呢一個政權啊嘛，係嘛？即係呢個係我哋唯一可以做嘅，仲有咩可以做啊？係嘛？你有得同佢硬碰，冇得硬碰㗎係嘛？你點鬥得過呢一個政權？係咪？即係我哋只能夠企喺個自己個崗位裏邊係嘛？仲可以講嘢嘅時候，仲可以寫文章嘅時候，咪繼續做咯，係咪？喺香港做唔到，咁就唯有喺第二度做噶啦，係嘛？唔係點啊？冇理由收聲噶，係嘛？咁一係未死都可以出聲噶嘛？死咗嘅時候就屌你咩？如果即係死咗自己嚇係、有靈嘅話，咪屌你咩？日日喺度發功啊！屌你真係一樣得噶嘛？精神不死。即係當然呢一張報紙啊，即係廿幾年啊，即係畫上句號，咁好多人咧都會即係好傷感嘅啊，呢個必然嘅。咁但係冇辦法㗎，生有時，死有時，係嘛？咁但係有時死係會死得有價值㗎嘛，係咪啊？咁而家《蘋果日報》咁樣死係死得有價值㗎。如果你因為呢張報紙搞咁多黃色新聞，係嘛？又冇公信力，屌你咩又做假新聞，係嘛？跟住到最後俾讀者唾棄你，然後你焗住要關門大吉，咁就叫死得好樣衰。而家就唔係，而家就係呢個政權，屌你抄你家，係嘛？先拉你個老細，跟住凍結佢嘅資產，再拉你五個。即係管理階層嘅人係嘛，跟住凍結咗三間公司嘅資產係嘛，屌你跟住咧就造成一種即係赤色恐怖，令到你嘅員工冇辦法安心繼續喺呢一個新聞機構裏邊工作，咁樣關門係嘛，咁樣係死得其所，同埋死得英雄咁啊，大家轟轟烈烈啦嘛，喺香港嘅新聞史裏邊，即係你《蘋果日報》由創刊到你停刊係嘛？停刊畫上呢個句號是一個完美的句號嚟噶嘛，即係要從呢個角度睇啊嘛，係嘛？你係奮戰到最後一刻噶嘛，係嘛？肥佬禮被人拉嘅時候你未閂門，係嘛？國安法出嚟嘅時候你又未閂門，係嘛？好啦，而家咁嘅情況，喂，你而家大部分嘅員工要提出辭職嘅時候，你點可以唔閂門啊？係嘛？而你大部分嘅員工之所以提出辭職嘅話，就係因為共產黨呢一個政權係嘛，唆使香港林鄭月娥呢個賊婆呢一個政府係嘛，用啲卑劣嘅手段係嘛，去風暴拉人。屌你！呢個係喺歷史上寫下最醜惡嘅一頁，在香港歷史上寫下最醜惡嘅一頁，在香港嘅新聞史上寫下最下流賤格嘅一頁，就是你林鄭月娥政權，係嘛？李家超呢兩個係主要嘅，因為佢係保安局，仲有國安處、國安委，係嘛？咁呢班人咧，好在美國一早有先見，就已經制裁咗佢哋啦，係嘛？即是中國人，特別是中國人政府，即是你被人看到你是卑劣到不堪。喂，美國制裁你，你打柒佢啦，係咪？你唔係，你真係搞香港人，搞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永久居民。你唔係去搞翻人，你係揾香港人嚟出氣。你有咩本事啫？你有本事你同美國宣戰，或者宣布同美國斷絕外交關係，咁你又威啦！屌你真係，係咪？嗰啲中國人咧就哇開心到暈啦，係咪？你又冇吉事，你又唔敢同美國斷交，你又唔敢同佢宣戰，係咪？你就走嚟搞香港人， 找香港人来泄愤，是吧？那你有几巴闭啫？你告诉我，是吧？这个真的，休息一会。